依靠在一侧的单腿发力，然后呢在整个舞台当中完成了歌曲的演绎，到后面还是被推下来的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春晚当中的这些歌手们每一年呢也都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是都克服了各种困难去演出。有人在预测啊，202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面的有两位歌手呢是目前来说观众缘也比较好，当然呢也在这个互联网上面的票数比较高的，一个是张艺兴啊，另外一个是周深。那么在最近几年不管是哔哩哔哩还是在其他的一些音综当中，周深的表现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亮眼。那么我们也期待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周深会来带来哪些的歌曲吧。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早一点，你好，我是思萌。 你的亲戚像是给我哦哎呀，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不知不觉一荷花儿哦一样。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不该你哦哦姑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妈妈姑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你，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姑娘。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姑娘。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走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

动听早一点，动听早点评。哎，这期咱们不点评一些新歌了啊，咱们再回到最早的时候，在1961年，当时发行了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500 Miles。那么后来呢，在日文当中也有了改编的版本。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在2013年的时候 ，Justin Timberlake， 在整个电影《最香民谣》里面去深情演唱的这样的一个改编版的主题曲，同时让这首歌曲再一次在全球翻红。而阿福，来自于新加坡的这样一位歌手邓福如呢，用中文版改编成了一个你好吗天气好吗，让这首歌曲有了一种可能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听感方面更为熟悉的语言和语境。来听听这样的一个女生的柔情版本。 迎着风我轻轻唱，随着落叶去流浪，又想起了那一首人总是有些话说不完，心里藏。平安吗？过得好吗？怎么传达？人总是。 拥抱你

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 对于反光镜来说 OK， 那么摇滚一定是他们一个解药，所以刚刚才有了这样的一首非常短而精悍的歌曲啊。但是对于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喜欢向往慢生活慢节奏的朋友来说，可能民谣也是一种选择。跟各位推荐一首歌曲吧，音乐唤醒时刻分享这样的一首在我心中一个特别棒的方言演唱的歌曲，是来自于武汉的这个民谣老炮啊，因为他已经将近60岁了，冯翔带来了这首汉阳门花园。这歌呢特别生动地把整个武汉的生活呀，包括湖北人的那种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日常的一些记录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两句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啊，叫做过路的看风景，住家的卖清茶。你很难去说旅行的人在路上去观看到了那些东西，那么以及他们擦身而过的那些住在本地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感觉又有哪些偏差呢？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吧，也希望这样的武汉话能够把你拉回到湖北的那样一个亲切而又温和的生活的环境里。汉阳门花园。 晴天都是冷，雨天都是那，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楼的看风景，居家的卖清茶。现在的民居楼每天都冷挨冷，外地人去了户部巷就来到汉阳门，车子多人也多，满街放的流行歌，只有汉阳门的花园还属于我们这些人。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冷，雨天都。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